Book 2 14 14 الألوان 颜色 复数 颜色 الثلج أبيض 雪是白色的 雪是白色的 الشمس صفراء 太阳是黄色的 太阳是黄色的 البرتقالة برتقالية 橙子是橙色的 橙子是橙色的 الكرز حمراء 樱桃是红色的 樱桃是红色的 السماء زرقاء 天空是蓝色的 天空是蓝色的 العشب أخضر 草是绿色的 草是绿色的 التربة بنية 土地是棕色的 土地是棕色的 السحابة رمادية 云是灰色的 云是灰色的 إطارات العجلات سوداء 车胎是黑色的 车胎是黑色的 ما لون الثلج؟ أبيض 雪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雪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ما لون الشمس؟ أصفر 太阳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太阳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ما لون البرتقالة؟ برتقالي 橙子是什么颜色的？ 橙色 橙子是什么颜色的？ 橙色 ما لون الكرز؟ أحمر 樱桃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 樱桃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 ما لون السماء؟ أزرق 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 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 ما لون العشب؟ أخضر 草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草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ما لون التربة؟ بنية 土地是什么颜色的？ 棕色 土地是什么颜色的？ 棕色 ما لون السحابة؟ رمادي 云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 云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 ما لون إطارات العجلات؟ أسود 车胎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 车胎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